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21集，故事里的故事。 就叫白糖吧。 我叫白玉堂，这猫就叫白糖，哪怕叫红糖、黑糖、龙须糖呢，非叫白糖。 白玉堂在看展昭，他此时笑得一脸满足，伸出一根手指揉小猫的下巴，嘴里还叫着：“ 糖糖，糖糖。” 白玉堂打了一个寒颤。天尊觉得无聊，就过来问包拯：“ 那老鬼跑哪儿去了？”“ 不是很清楚，听八王爷说，阴侯听到赵云佐提起孙旺之后就走了。”“ 孙旺？具体怎么说的？” 包拯就把事情重复了一遍。天尊挑了挑眉：“ 哦，那就难怪了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”“ 孙旺已经改名很多年了，我觉得他死也不会做这种助纣为虐的事情，所以他一定是算到了这次出不了大事，所以会就范。不过他可能有什么把柄在赵元佐或者是桃花娘娘的手里，不然他不会帮着来骗人。”“ 所以外公是去找他看能不能帮忙了？”“ 八成是这样。” 天尊点了点头，就要往外走。“ 去哪儿啊？” 展昭赶忙抓住天尊袖子。天尊瞧瞧他，白玉堂也踏上了一步，表示有兴趣。天尊无奈，带着两个小的找阴侯去了。赵普其实也想跟去凑个热闹，无奈要眯在开封府装死，只好把那个什么赵元佐和穆赵国腹诽一万遍，拽着公孙去逗小四子排解无聊了。阴侯送了猫给白玉堂之后，远远看到了一只蹲在房顶的老隼，那隼似乎也看见他了，展翅飞走。阴侯一路追，追到了郊外的一处密林深处，在一个瀑布底下的水帘洞里，看到了正在喝酒的黑衣老和尚。阴侯瞧着他拿着酒葫芦的样子，挺欠揍的。那只老隼蹲在附近的一处高枝之上，像是在放哨。走到水帘洞口，水幕随着阴侯的进入而向两边分开。阴侯走到洞内，水幕又合上，他身上却是滴水不沾。“ 这么多年了，这内力高的还是叫人不舒服。” 阴侯斜眼看了看他，找了块石头坐下。“ 你怎么趟这趟浑水？”“ 不趟不行啊，穆兆城整个城的人都中了毒，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死啊。” 阴侯了然，孙旺果然被威胁了。“ 不过我一推算，发现大宋神明庇佑不会出乱子，所以就跟着来了。来开封第一天就看到了你。我没想到天尊也在这里，难怪开封城万无一失，吉星高照了。”“ 那个桃花娘娘究竟是什么人？”“ 张美人了。”“ 早不报仇晚不报仇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” 阴侯觉得不可信，说话间往水帘洞外边望了一眼。“ 此张美人非彼张美人， 还有两个张美人不成？” 说话间，展昭和白玉堂钻进了水帘洞里，天尊也走了进来，还跟那只根本没动静的隼打招呼：“ 又来了个老不死的，内功高的叫人不痛快。”“ 说重点， 张美人怎么跑出两个来啊？”“ 是这么回事，当年张美人和赵云喜其实是合谋害赵元佐抢皇位的嘛，只是赵元喜没料到张美人心怀鬼胎，给他来了一个暗算。”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听着孙旺继续往下说：“ 可你们别忽略了一个细节， 张美人和赵元佐假戏真做，还怀有身孕呢。一般的女人会跟自己一个不喜欢的男人生孩子吗？特别是一个野心那么大的女人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倒是展昭反应挺快的。 哦，你是说张美人还有个替身，跟赵元喜生孩子那个是替身而不是本尊？ 没错，不过女人是有感情的嘛。赵元喜被下毒之后呢，对两个张美人就分不清楚了，一样那么疼爱，于是跟他朝夕相对那位就日久生情了。可是呢，赵元喜解毒之后却是无情无义了呀。桃花娘娘后来就带着替身一起逃走了，她受了伤，在运过疗伤的时候被替身给袭击了。 什么？这算是峰回路转啊。 所以说女人一旦怀了孩子，那可是凶恶如老虎，只要是为了保护孩子，什么她都会干。哎呀，替身带着腹中的那位公主逃回了开封之后呢，就病死了。 如果最新的生母就是那位替身，为何要让女儿始终薄纱蒙面，还要取名最新呢？又跟她说听懂琴声的就是生父，难道不怕人寻仇，还是另有隐情啊？ 还有，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桃花娘娘才来报仇？ 其实啊，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。 故事还真多。 孙望讲起当年，也不免感慨。 所谓时也、运也、命也，皇位这种东西啊，有一些也是天注定的。开始算起来挺好，可一旦发展起来，这结局往往难以控制，以至于最后啊，人算不如天算。 重点， 哎，就这么说吧。当年那么多皇子皇孙里面，先皇赵元修是最没想到自己会继承王位的，而二皇子赵元喜则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。可偏偏不想继承的人连争都没争，天上就掉下来个皇位，最该继承的那一位争得头破血流，到头来啊一场空。先皇在登基之后派人找过张美人的下落，那位替身逃离桃花娘娘的控制之后呢，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，于是栖身在了开封。他以前与赵元喜一起时时常弹奏一段曲子，因为思念他时常弹奏，于是被先皇找到了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 先皇并没有为难母女俩，而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，让他们可以在开封安居。原本他想接小公主进宫呢，但是那位夫人说希望女儿远离皇家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 说到这里，众人都微微皱眉，想法是好的，但为什么要醉心蒙面？ 可问题就是那位夫人也不知道是太过于思念亡夫，还是桃花娘娘早年给她下的毒，后来病了，疯病。 疯病？难道我后来碰到他的时候他总笑眯眯的，是因为他的病？ 有可能，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他开始分不清楚自己是假的张美人还是真的桃花娘娘，唯一记得的就是亡夫是赵元喜，还有他喜爱的那首曲子。 众人难免唏嘘，疯了，这段情还在啊。可惜他与赵元喜相遇便是阴谋，自然不会有好结果。无论是引火烧身的赵元喜，还是心术不正的桃花娘娘，到头来都可谓罪有应得，但这母女俩确实无辜。 那小姑娘大概从小听到疯婆娘胡说八道，也只记得她爹是拾得这曲子的，而蒙面纱应该是她娘从小教她做的。她不相信她爹死了，只能让她记住了，日后好相认。 哦，原来只是她娘糊里糊涂做的事情， 我们还当是有什么暗示或者秘密呢？ 白玉堂听着展昭讲话笑了笑，想到了刚才阴侯送来那只白猫，正想着就听展昭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， 就跟白糖似的。 白糖什么的听着真不顺耳。 什么白糖？ 展昭给那小白猫取名叫白糖， 大名要有姓，战白糖才对。 展昭开始摸下巴，白玉堂看天尊， 你不管管？ 战白糖不错。 什么战白糖？粽子战白糖啊，我喜欢吃红豆馅的啊。 白玉堂明智的选择换了个话题，看向孙旺， 桃花娘娘为什么时隔那么多年才来报仇啊？ 这个更巧了，缅国那个姚素素你们认回去了没？ 青姨认回来了，她之前中毒所以失忆。 说到这里众人都一愣， 那位替身偷袭桃花娘娘让她中毒受伤，该不会就跟姚青当年受的伤一样？他之所以等了那么多年，是因为忘记了一些事情，想起来了之后才来报仇。 是啊，而且他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就记得他和赵元喜恩爱和赵元喜弃他而去的记忆，于是两位真假张美人的记忆重合了。 哦，我那时候看到的也有可能是真正的桃花娘娘，同样因为失忆，所以性格与现在迥异。 这个女人呢，来历可不简单呢。 什么来历？当时觉得她还挺顺眼的呀，笑眯眯的，整天虽然蒙着脸，不过眼睛都笑眯起来了。 你好像不只见过她，还见过赵元喜，还听过她弹琴。 白玉堂提醒天尊，展昭就看到阴侯下意识地看了天尊一眼，眼神似乎略复杂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